助念答问，问，助念两个字是什么意义？答，助是帮助，念是正念。并拢来讲，就是帮助临终的人，正念。念念现前的意思。问：什么叫做正念？答：正念又叫做净念。这个正念和净念，同是念佛的心念。因为念佛的心念是常佛的正因，所以叫做正念。又念佛的心念不与六尘相对，其心清净的缘故，所以叫做净念。这个净念也是往生净土的净因。对于这个正念的意义，大略就是这样。问：临终的人因为什么缘故需要旁人助念呢？答。凡人到了临终的关头，那是四大分离、诸苦交集的时候，手忙脚乱。譬如螃蟹落在滚汤里头一样的痛苦。平时。念佛功夫若未纯熟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谁人不要旁人帮助呢？平时就有6分、7分的念佛功夫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也难做2分、3分用了。何况平时全未有念佛功夫的人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可以不要旁人帮助吗？要晓得，凡人临终的时候，自己一丝一毫。难得做主的，完全是依靠旁人帮助他念佛，替他帮忙做主的。问：病人既然死了，仍还帮助他念佛。有什么作用呢？答：因为病人刚刚断气，虽然已经死了，但是他的神识还未完全离开身体，他的后世善恶得生处所。尚未决定，在这个时候帮助他念佛，有最大殊胜的妙用。要晓得，凡人到了临死的时候，即是圣道、善道。恶道的分路，我们做人 生生世世以来，所造的善业和恶业，有无量无边的多。心里所发现出来的善善恶恶的念头，相续不断，多数都是恶的心念。那善的心念是很少的。凡人在临死的时候，最后一念的心若是恶，那时恶心里就发现地狱、恶鬼、畜生的恶境来。命中这一念心，就随着这些恶境去投生恶道。最后一念的心若是善，那时善心里就发现天上、人间的善境来。命中这一念的心，就随着这些善境去投生善道。最后一念的心若是念佛，愿求往生西方，那时念佛愿生的心里，就发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前来接引。命中这一念心，就随着阿弥陀佛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圣道。要晓得，凡人临死的时候，帮助他念佛的道理，就是为着临死的人，最后一念的心要念佛。最后一念心，若会念佛，阿弥陀佛就在临死的人自己念佛心里现前接引。那临死的人就是在自己念佛的心里随佛往生西方。生到西方，这娑婆世界的生死就永断了，那就永久快乐无量了。帮助临死的人念佛，有这样的最大殊胜的妙用。